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啊，早安啊，今天来到了5月8号的早上7点钟了喂。今天是星期四啊， 呀，已经过了这个星期的中间点。 哎，哇哦，很快的，明天就是 TGIF 了啦。 是的，呜呼。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来到2025年的中间点，大概5月份的时候呢，哎，我自己好像有做出不一样的改变了。 怎样？除了运动啦，除了有煮饭啦，还有什么东西？ 我其实自己还开始了养生之路，你知道吗？ 养生啊，讲养生。 对，我就是去买了那个枸杞，还有就是那个桂圆。 OK。 哦，我就自己在家里。 中药店啊。 呀。 OK。 然后我就自己去在家里泡一泡。 泡热水喝吗？ 热水就是自己等那个烧水开了之后呢，滚了之后呢，就把这些放进去泡一个大概30分钟。煮一个30分钟、wow. 然后呢我就加了一点点的糖而已、wow. 然后就自己喝下去。 哇哦、wow. 而且那时候感觉怎么样喝了就。 我自己本身坦白说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桂圆跟枸杞的那个 texture。 OK, 那个口感 你没有吃啊但你有喝啦。 我吃完呢、 欸。哦哇哦。 真的我就是 枸杞应该 OK 吧，桂圆我也是没有很行。 呀呀呀，我还是就全部都吞下去。 OK,OK,、okay, okay, 就不要浪费。 那有没有什么根据是让你就是特地去这样子做的？ 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我有搜索一下，但虽然我没有办法记得所有的方式，还有可能就是可以祛湿啊，还是来帮助，尤其是当女生来那个的时候啊，是有帮助到啊。 OK, 那希望 就暖胃的暖胃的。 希望接下来到那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少辛苦一点点这样子，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开启养生之路的话，也可以考虑跟 Kelly 凯欣一样，就去买这枸杞跟桂圆去泡一泡水这样子去喝了哈。有机会我喝一下。 你真的要喝没？ 可以试看一下的。 确定啊？ 除了咖啡也可以喝一下。 哎呦， 来听歌，来自陈华的《你已经替我决定了》，Selection Beyond Trend。 酷炫呱呱练习生啊，相信各位呢，之前他的歌曲呢都会唱了嘛，对不对？ 是。 包括说 Toxic to the End 啊 ，Number One 歌 ，Number One 歌，对，没错，说的就是 Rosé 啦。 是的，然后昨天呢，他就自己的 IG 呢有更新一个小片段，然后结果没想到，好像是新歌。对 哦，自己在哼这首歌曲叫 Messy 吗？很简单的一个对嘴而已啊，但是呢很多人就讲说我期待着了，到底什么时候会发，什么时候会有 MV 啊。 呀，有些人呢甚至去狂麦说我已经是喜欢这首歌了，即使还没听到完整版本，你知道吗？ 对呀、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这首歌曲 Messy 的上线这样子啦。 OK 希望 Rosé 接下来可以多多发歌，然后呢在接下来可能你知道 Blackpink 巡演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们每个人的 solo。 哇，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是的，果然是大主唱嘛，对不对？马上来听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 Selection Beyond Trend。 勾炫呱呱练习生，最近这个榜单呢，这个是除了勾炫 20 之外呢，我第二关注的榜单。 是的。 okay, 是美国知名网站呢 King Choice 他们就公布了2025年 Top 10韩国最帅男歌手 Top 10 Top 10。 是的、就已经出炉了。而且呢你们知道吗，就是 BTS 呢包办了前三名的这个位置哦，包括第一名呢就来自 BTS 的 V。 没错的，第二名呢，我们看到有 BTS 的 Jungkook， 然后第三名呢有来自 BTS 的 Jin， 第四名我们看到是 Stray Kids 的这个 Hyunjin 啊 ，OK，、然后第五名呢有 ENHYPEN 的 Suno， 然后第六名呢有来自 Super Junior 的东海， 没错，第七呢，哦哟，竟然看到这位，非常久没有听到的名字了 ，OK， Top 啊，来自 Big Bang 的 Top， 然后第八名呢有 Kelly 凯欣非常喜欢的，来自 ASTRO 的车银优， 第九名呢有来自 Infinite 的 L， 没错的。最后第十名呢有 Monster X 的文赫拉。 是的，虽然这个榜单出炉了之后呢，但是有一些引发到热议的点，就是为什么车银优会在第八名的 ？OK， 我觉得说有的时候车银优嘞，就是他拿冠第一了，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可能要你知道 refresh 一下样子，然后他还是在前十名的，不用担心。 是 他还是在 top 的，只是我觉得说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给网友们就开开眼界。 对，而 且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 对、啊、 所以呢这个榜单呢它就非常的证明到这个 K-pop 男生颜值的竞争呢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可以保持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第一名啊。 而且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榜单嘛、嗯、所以可能大家的审美就是还是有点差异这样子 的OK、yep、但是呀、yeah,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榜单，看一下里面的解析是怎样的，找一找 King Choice 就可以找得到了、哦、马上也来听我有包揽前三名的团体 BTS Permission to Dance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头啦。重点是娱乐瓜、时事瓜，一个都不能少。 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勾选呱呱练习生，带你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娱乐八卦和社会热话。 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最近这一首歌曲哦很火啊， yeah. 就是啊 Ice Cream 了哈。 是的，包括我们勾选 MC 也拍了一个版本 ，OK， 大家可以去到我的 IG KAYLEY.XN 去看一看那个影片 ，OK。 我是模仿不到声音，我模仿不到这个声音的啦。那你想？ 嗨，那你 Gasky？ OK， 我们看到这位博主啊，叫 Danny Chong， 他之前呢是因为就是做了这个 I Lit Magnetic 啊这首歌曲 acoustic 版本火的啦，先听看当时火的这个影片。 I want you like it's magnetic you. OK， 那他这次呢就讲到说，哎，如果周杰伦大哥 OK 他唱这首 Ice Cream 的话会是怎样的嘞？ 如果周杰伦唱这首歌， 你想看 不错哦， 还有周杰伦的哎呦不错哦，那你讲哎呦不错哦， 真的这只是开头而已，我觉得后面也是很搞笑，而且我觉得也真的有一点点那个周杰伦的味道在里面。 对啊，所以各位可以去到他的这个 IG Danny underscore CHUNG 就可以找得到了。 哎呦不错哦 Danny。 马上来听看周杰伦还有阿信的说好不哭，谁的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呱呱练习生。昨天在歌选的 IG 有全新的影片上线了，就是之前我跟这个 YY 莹莹呢去到的他与 MT 去找最有魅力老师。 是的，我知道你们就是经历了哇那种翻天覆雨啊，还是什么 翻天覆雨啊， 漂洋过海啊。 因为主要我们从 Main Campus 走到就是它的 East Campus， 真的真的很远。如果读过他与 MT 的朋友或者有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嗯、哇通常啦正常人是不会走路过去。 我看到你们都满头大汗欸。 真的真的是我还好啦，你看那个莹莹哦，他已经是汗流浃背，然后整个人要虚脱了。 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我们来到了 TARUMT。 我们去问学生哪位老师是最有魅力的，走。 OK let's go。 OK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推荐什么老师你觉得很有魅力啊？ 哪最帅？ Mr. Ma。 Mr. Ma。 哦哪一个？ 我你们是读 Sport Science 的？ Okay, 基本上我们就去访问这些学生，讲说你觉得最有魅力的老师是哪一位，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这样子啦，配合我们啊，勾选最有魅力的老师大选拔这样子 的。是 的， 而且在影片的最后呢，你们就找到一个非常飒非常酷的这个女老师，我自己本身也被震惊到了。 Sunny 老师 好帅的。 OK 她反差感是拉满的啦， 真的 她样子看起来很飒，但是她声音就很甜这样子，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yeah. 到最后就可以找到了。如果你是有读过 TARUMT 的朋友，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老师有没有被我们找到或者问到这样子的、哦、OK 赶快去到国选的 IG 吧。 是的，来听歌，又来自孙盛熙的眼泪记得你，写了一个选 Beyond Trend。 最新一集国选对你有感觉甜蜜上线啦，甜美女嘉宾的理想型是王鹤棣， Kristen 温阳有办法找到痞帅型的男嘉宾吗？ 宣辉你觉得 Aaron 怎么样？ OK 啊，都挺好的， 很绅士。 男嘉宾又是混血儿又有运动细胞，很难不心动啦，赶快到勾选 IG 观看勾选对你有感觉。如果你也想要 Kristen 帮你配对，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哟。 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 优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 g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八点钟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关于 OK 你的这个 cos 或者升学的样子啊。 是的，毕竟前段日子很多的这个 SBM 考生刚刚就是 拿到 成绩 对，准备升大学， 要 survey 一下样子。 呀， 对不对？ 身为两个过来人呢，我们自己本身也经历了不少 啦。没有，我觉得说在听的朋友，可能你也就是之前有读过自己喜欢的 cos， 或者说有曾经选择过一个科系，但现在你这个专业可能是跟他 毫不相关的 可能没有挂钩，可能一点点或者可能你从事着你读的这个行业这样子的 OK。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讲说你读这个专业就必须要吃这行饭吗？你当初读的这个就是 cos， 比如说 MassCom 你就一定要出来做关于 MassCom 的工作吗？你读医生就一定要出来做医生的工作吗？ 对， OK， 你有没有和你当时候读的科系做着相关的工作这样子呢？ 是的，你们就可以 WhatsApp SACOM DG5G 号码06998888889啦，也要记得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随时 WhatsApp 进来就是 text 或者 voice message 都可以的。使用 SACOM DG Prepay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06998888889， 随 时 勾选 Beyond Trend。有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你在读这个专业就必须吃这一行饭吗？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有没有跟你当时读的 cos 有关系呢？这样 子的。是的，我 Kelly 凯欣呢，哇，本身就是做这毫无相关的一个行业一个工作这样子。 当初你读的是什么？ Global Economics， Global 就是环球经济。 环球经济 ，OK， 我先问，为什么当时候你会选择读环球经济？ 它不是我第一个首选的。 哦，你首选什么 ？Psychology。我本来想读心理学。 那你在中学是文科理科？ 我是理科生。 你是理科。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本身不想要 proceed 读。 可是这么理科生会去读 eco 的？ 没有，因为理科生。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到 foundation 的时候，我本身是 aim 着 psychology 要读的。 OK。 然后过后我就发现到。OK，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啦。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话，你要就职业，如果你要做 psychology 相关，一般上就是 HR。可是如果今天做 psychologist 的话， okay. 你一定要读到 master。可是我知道有可能我不想要读到那么高。 master 是要读几年啊？ 再读一个两三年这样子。 就是总共？ 你 degree 就 六七年以上。 foundation 加 degree 就四年了嘛。 OK。 然后再加 master 的话，就大概六年左右 年。 我就不想读那么久。 哇、 wow.。然后想说 OK， 那我就选一个比较实际，或者是就业的那个几率很高的， okay. 我就选了 economics。 结果 你就可以做 banker， 或者是你坐在什么职业corporate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嘛。 结果最后一点都没有碰到。 对，我竟然当上了马来西亚的 DJ。 一流啊，真的 OK。所以当时你在读完了大学之后啦，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先环球世界，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啊、哦，有钱。 我读着环球经济，但是想要环游世界的心。 哇，这样很有的读的嘛，其实 travel 这种的。哦，你读 hotel management 啊， 因为我朋友读 hotel management 的，他。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就是 hotel 去做实习， 要不然就是你可以去 apply for 那种空姐空少啊， 或者就是 working holiday 哦。 但是我又不想，你明白吗？ 结果就误打误撞成了 DJ 了。你看， 对， 可是你还有想要就是从事以前读的东西这样子的行 业吗？不会完全就做 banker 之类，我觉得我不会碰这一块。我觉得在工作上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这个 feel 啦。 但你现在的工作会有 involve 到就是以前读的 course， 就是你会用到吗？一点点都没有。 我觉得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但是我私底下还是会看这些相关的一些影片呐、 啊。OK， 所以没有不好啦，只是就觉得说， 你多一门知识咯，我觉得。 对啊。OK， 那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读的科系跟现在工作有关系吗？0169988889哦，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 OK， 当初你读大学读的 course 啊 OK， 有没有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呢？就是读这个专业就必须吃这一行饭吗？你觉得如何？ 是的， Kristen 文阳呢 OK， Kelly 凯欣是读这个 Global Economics 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从事 DJ 的工作。我就比较不一样了，我当时是读 MassCom，所以跟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完全有关系的 真的很相关、 就是、可是因为我以前我从16岁开始我就有在做一些 event freelance， 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行业、所以我从16到19岁呢我都有在从事不同这个 event 工作，甚至我到19岁的时候我有两间 event 公司是长期有在做接 job 这样子。 哇， 所以如果我没有进这个就是没有进过线的话啦， 你就是 event planner。 对，我就是做 event 的，然后就是长期做那种可能会飞来飞去飞去，因为我朋友也是还是有在那间公司、飞去菲律宾啊、印尼啊、泰国啊去做 event 这样子。 可是你是 mass com in 什么东西？ 哦，没有，我是 general mass com， 就什么都读、有读 PR， 有读 broadcasting， 有读 advertising， journalism， journalism 什么都有。 OK， 但是我比较倾向于的应该会是 event management、还有就是 broadcasting， 因为我以前也是 video editor、就我在实习期的时候我也有接一些 video editing job， 我还有自己的 red card 的。所以就 那你自己本身觉得读这相关的那个专业或者是相关的科系的话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OK， 首先我觉得呢还是要看自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比如说 mass com 啦，他会不会真的是完全就是 spoon feed 你到就是你去上课你就不需要担心以后的这个职业能不能做下去这样子呢？又不会。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今天我读 mass com 我要学剪辑，他不会 directly 教你剪辑， 对对对， 他会给你剪辑的 assignment、你要想办法去学， 真的， 或者你要请教前辈。 我个人觉得那个经验也还蛮重要的， 或者你自己的心咯。就是如果今天啦我没有想要学的，然后他给我这个 assignment， 我可能就是叫朋友帮我做，或者讲啊，你最后也是学不到的。 对 啊，所以你自己还是有那个上进心去学习。 是， 所以我觉得读什么 course 其实它不是讲不重要， 它不占 太大的，但它的这个占比没有很大。 是，但是我觉得绝对是要你喜欢的科目。 对呀、对呀、像我这样子，我喜欢 mass com 啦、所以我怎样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的。我的爱好比较多，什么都喜欢，所以我读了 economics。 如果还没有做 DJ， 他可能会做 big ball 教练这样子。 哇，哎，很难说，哎，说不定哦。 OK， 所以听着的你。你又是读什么 course 呢？那之前读的 course 跟现在的工作又有关系吗？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可以 voice message 进来哦。首都歌选 Beyond 圈， 歌选抓抓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讲到说呢，就是这个大学的科系了哈。你读了之后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吗？ 呀，可以开心，根本就是毫无相关的。 我的话是完全相关的，就算我不做 DJ， 我还可以做其他关于我读的 mass com 的工作这样子的。来听看这位朋友的分享吧。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知道吧，只要你肯，就是想要讲你肯学一些新的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吧，说看应该是没有东西的吧。 是，我觉得说就是最明显在什么时候呢？在 MCO 期间，你发觉很多人开始没有办法从事他读了这个专业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学习很多东西，比如说做面包啦， 对 ，online streaming 啦，或者说在家里组装一些东西啦，或者说去做一些dropshipping 啦等等这样子的，都不是他们读的。但是其实如果你愿意去学习去了解的话，其实他不会讲很难很难很难，但是你要做久了之后才可以变专业啦。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选科系呢，它绝对是如果你做相关的行业，它肯定是会帮你 有一个 head start 这样子 咯，有个 head start 这样子。可是如果今天你自己本身没有抱着那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的话，你到工作的话，你要知道那个经验是最重要的。 对 啊，你要去努力学习跟努力的尝试，你才可以在这个社会立足。 比如说你面试的时候，那个人问你，请问你有多少年工作经验？你刚讲说，我刚毕业而已哦。然后另一个人讲说，哎呦，我是有做了3年，虽然讲说我不是读本科的，但是他应该会选就是有经验的那个人这样子吧。 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选人的那个条件啦。 对 ，OK， 但就是还是要好好读书 ，OK， 选自己喜欢的 course， 自己有兴趣的 course， 选好之后就努力冲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行业上面见吧，就可以这样讲， 江湖见吗？ 江湖上见。想做勾选的话，也可以来 DM 我们的小编。 说这个选不要圈， 说这个选不要圈。勾选抓抓考核官呢、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你读这个专业就必须吃这一行饭吗？你现在从事的行业跟你当初读的 course 有关系吗？这样子的，跟凯先生是完全没有关系啦，我是完全有关系的。 但是 反差蛮大的。 我觉得你会听到很多长辈说：“哎呀，不用紧的啦，你读这个科系啊，到最后还是没有读啊，什么。”做这相关的行业，但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想要告诉你们，就是说即使你今天做这不相关的工作，但是你在大学学习到的一些知识，你的自律程度 你的什么安排程度啊，人际关系啊，它都是在大学里面培养你的， 或者就是造就现在的你样子。 是的，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说刚刚拿到 SPM 成绩的朋友们， OK， 考生们就可以就好好的去想一想自己要读什么靠箱子了，也不要冲动决定。尤其是当时候我在读书就是刚拿到成绩的时候了哈，我身边蛮多朋友就是他想都不要想，就直接讲说 OK， 我去读这个 course 啊，我读这个 course 啊， 我只想拿一个文凭而已。 然后到后面就是 读了之后才发现，哎，其实我不喜欢的，然后读到一半转 course。 我觉得选科系真的很重要， 所以就浪费钱、浪费时间这样子。所以就当然不是讲说你选的就不对，只是就要三思而后行。 我觉得你可以从你的兴趣、你的优势啊，你知道自己强项在哪里去下手， 或者讲说你喜欢什么东西，比如说好像我相信伊登和他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特工， 对，还有可能就是很爱这种。哇，很艰难的任务啊！ 可能他当时学的是物理化吧，所以他现在才就可以透过这种物理化的就是优势去完成任务。说的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Yeah, 而且呢，这一集呢，伊登汉呢将会跟他的团队呢，哎，竟然是被这个中央情报局里面的人背叛哦。 OK, 他们就要找出这个背叛的人是谁， 然后他们要对抗这个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概念。 没错的，这一次同样也是由 Tom Cruise 主演啦，从深海潜艇一直到天际高空的。如果想看到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的话呢，马上就上到 GoSheng.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电影首映礼的邀请卷喽。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g.my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将会在5月17号呢任务启动啦。 Mission Impossible on trend。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造成火力全打爆。GoSheng Rising Hour。我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今天九点钟继续来分享一些好消息给你，星期四呢，满满正能量喽。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入选七夕应援队， 入选七夕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呢，就是 哎，我自己本身昨天呢，虽然看似好像做了很多的东西，但好像没有做什么东西 啊？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我昨天睡了一整天 哦。我跟你讲，忙碌了一整天，可是好像没有做到什么东西。 对啊，就是我就是难得就是嘿嘿一整天。 Hello， excuse me， 躺着叫忙碌没？ 忙碌啊！ 什么忙着发梦？ 忙着发梦。 所以 哎我。告诉你，我基本上每一次的睡眠都是会发梦， 睡午觉也是会吗？ 会啊， 哦哇，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suffer 的东西来的。 啊，怎么会 suffer 呢？ 没有，因为 发梦不好吗？ 你脑在运转嘛， 啊、就 所以你没有办法 deep sleep 哦 啊。可是其实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 okay. 因为我前两天真的太忙太忙了， okay. 我就打回星期二的时候吧，我六点多起身哦，我七点到十一点就 on air 啊 ，on air 了之后呢，我们就去跟我们的 meeting， 我们的音乐总监 meeting 一下嘛， 对， 然后呢就。就到了午饭时间、 啊、 然后两点我们又 meeting 到四点， 对， 然后我自己留下来就跟我们的 producer meeting， 对， 到大概六点， 然后回家睡觉， 回到家速速睡个半个小时的觉，八点 啊 吃饭吃 rap， 八点到十一点钟就打 pickleball。 其实那个 pickleball 啦， 哎， 其实那个 pickleball 你不要阻止我 啊，就是 强身健体哦， 在很累的时候就不是强身健体， 没有，可是我在去之前我觉得很累。可是我去的时候呢，我去打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累了。 对啊，可是你过后又很累 啊。对，但是我就昨天补了一整天的那个眠，你知道吗？ 对啊，可是你下午睡了，你晚上睡得着没？ 就吃一点点，但是 OK。 哦。 但是今天的精神是饱满的。 OK， 要提醒各位啊，哈、啊，就是累的时候要好好休息，不然呢， 是 就是你就是硬逼自己做的话，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知道吗？你累了又累，累了又累，又更累，更累，更累这样子。 记得睡眠要充足哈。 你们也来提醒一下 Kelly 凯欣，叫他是累的时候。 哎，你也是哦。 我还好。好了，我还是会休息的 啦。真的吗？ 我累，我就不会去打球。 OK OK， 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好消息。最近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呢？0169988889等你 voice message 进来或者 text 进来哦。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入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呢叫思敏，他来分享了最近他的日常啊。说到最近因为工作很忙碌啦 ，OK， 然后就生病了，但生病就有去看医生。 哦、 他觉得很庆幸的是，他生病很累很累的时候呢，去看医生 ，OK，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医生。 哎，为什么呢？ 就很 friendly， 很 polite， 然后跟他闲聊这样子。 哎，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啊，不是所有的医生啊，你其实很累，你甚至没有力气了，但是那个医生的脸呢，就是比较严肃， 有 点担心。 就是有些 OK。你 feel 到那个医生是不是真的就是那种，哎，你有事吗？你还好吗？或者他是那种， 对， 来张嘴巴 啊 给我听一下你心跳， 嗯 ，OK， 好了，可以去哪样 ？OK， 打针，然后打针，你要说打针，我们要有很多的心理建设，你知道吗？ 可能那个医生他会跟你讲啊，不用怕的，没有事情，不会痛的啦。OK， 我们来准备啊，三二一，有些医生就是 OK， 来脱裤子，嗯，来三二一。等等， 哇！ 因为有些打臀部的嘛， 真的， 对啊，所以就嗯呀，就是需要一点心理建设，或者说需要一些，哎，心理上的小小的安慰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 apply to all 的情况，就怎么说呢？你要遇到好的医生，很 friendly 的医生，你的心情才会比较安稳一点点。 对， 比如说你在上课，你是要遇到一些很 friendly 的老师，你才会觉得说，哦， 想要听他的课这样子的概念。 对，所以最后就是大家在我们国轩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要积极投票一下。 是的、啊、也可以去到国轩的 MY 投票吧。 是的，没有错、啊、这样希望你啊这个病可以早日康复了哈。思敏，马上我们来听歌吧，要来自 Rosé 的 Number One Girl， 谁的歌选 Beyond Trend。 国轩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叫 Jeff 的分享啊，说到呢他最近很开心领养了一只小狗狗、哎、虽然讲说是菜狗，但是他也很开心，因为有自己的狗狗了。 对，我虽然是没有养过宠物 ，OK， 但是我自己本身觉得有宠物的陪伴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会考虑养宠物吗？ 应该不会吧，因为我自己都养不好、欸哦、 这样可能也是啦。但如果你讲说你们 housemate 共同养一只宠物的话呢？ 哎、欸，不行哎、欸。 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 housemate 家里太多人哦，然后如果今天 你们家里总共多少个人先？ 五个。 哦，五个真的很多，一下 很多、啊。 五个可以轮流照顾吗？ 没有，你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帮你照顾这件事情。哦。因为你要知道，单单家里打扫这件事情都是我在做。哦。如果今天那个谁养狗了之后呢？我自己本身有一点点的洁癖啊，所以我如果要去处理那个排泄物，我自己本身有一点困难。哦。啊，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突发情况的嘛。哦。如果他一不小心， 给他上你的床啊。上你的床，然后在下面解决、 欸、 然后你就自己解决自己的床 就好了。我真的不能 可是你可以考虑养一下异宠、欸、因为之前哦我看到异宠我还蛮怕的，可是最近因为我的朋友要就是出国出几天这样子、嗯、然后他家里有一只这个变色龙 OK 他家给我养嘛，然后我就说哎 OK 哦，其实虽然他吃的是蟑螂啦， 我知道你有跟我说过 可是我后面抓到诀窍了，我大概懂他讲味了，所以就没有这样恐怖了。 他除了蟑螂没有其他的食物可以吃吗？ 他可以吃蟋蟀，可以吃面包虫，但这两个我都不太想喂就是蟑螂，因为它吃的是那个叫杜比亚的蟑螂，它不像平时我看到蟑螂比较活跃，这个杜比亚就比较 小只一点， 它不会飞，它走得慢、oh. 啊，但它有点聪明啦。 OK 啊，我觉得你已经有踏出你的舒适圈了。 对啊，或者你要养小蛇也可以的。哇，小蛇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喂一次，就是那个白老鼠。OK， 各位，没有讲说一定要啦，不过你可以尝试考虑一下，如果你工作忙不能养狗狗的话，可以去 try to 了解一下，说不定适合你这样子嘞。好，舍得个选 Beyond Chen。 Rising Star， 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不管晴天雨天，我们都在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的勾线西西应援队为你加油打气， 最正能量的加油站，陪你一路满血冲刺。 勾线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就是来自这位朋友哈，是位学生，他分享到了他最近就是来到 KL 很开心啦，因为吃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炒粿条，因为他是槟榔人，然后在 KL 找炒粿条，所以可能要求稍微高一点点，来听看他的声音吧。 就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槟城人嘛，然后我来到 KL 上大学，本身是很想念那个炒粿条的味道啦，本也对炒粿条自身的要求很高，然后就之前一直在这里尝试都没有，都觉得没有对到我的胃口。但是昨天呢，我就想说，哎，再给我看到那个炒粿条当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尝试了，结果一试之下，哎，有那个家的味道回来了，所以就觉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可以一直去尝试啦。那你知道有一次就真的是对到你的胃口了呢？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never stop trying， 你知道吗？ 我感觉他绝对会是那个档口的忠实顾客了， 常客，对不 对？就经常会去吃那间档口。 真的， 可是的确啦，我就是说，像是 OK， 比如说你啦，油脂格兰丹食物那些格拉布， 哎，哇，你竟然记得、欸！ 如果你来到 KL， 你吃到很好吃的那些格拉布，你会觉得说，哎呦，很欣慰这样子。 对，而且我一定会一直只回去那间餐厅吃。 可是你觉得就是那些格拉布怎样才算就是正宗？ 他的三八要很够。 辣吗？ 没有，就是它要很浓郁 哦，是味道啦，是， 对对对， 那个辣味啊。 辣味还好，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喜欢吃太辣的。那 些卡布是蓝色那种、啊， 对，蓝色， 哦、okay, okay 还要有椰丝，然后那个鸡肉要腌制到非常的好。 所以目前为止，你有吃过很好吃的那些卡布吗？ 我其实没有去 explore KL 的那些， 没有特别去找啦。可是看到你会点吗？ 不会 啊、哦，不会点， 因为我自己担心。怕翻车还是踩雷？ 不要怕，你看他这样分享了，炒粿条就给他找到了哈，是不是？那些干不应该不难找 了。因为有些我吃过，它都会很干的，那个饭我 不会啦 ，Never try, never know。 OK， next time I try, I will know。 多 try 这样子 ，OK。马上来听歌，有来自 Emily 蔡敬轩的 Easy Easy，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一豪的《落雪》。 见过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狗血 Rising。 选 Rising Hour， 我很兴奋啊，因为在下个礼拜呢，我就要看到这部电影叫 Final Destination 了。 哇 ！OK， 它第一集我记得好像是，甚至我们还没有出事的时候，还是我们已经出事了。 那 时候那年2000年是不是， 我们的同事跟我们说是2000年， 对， 就是刚出生的。 我看回去它的每一部的经典片段，嗯 ，OK， 有一些是在开着车的啦，有这个木桩啦，有些是，在这个 gymnast 馆里面，就这个叫什么，就是 gymnastic 馆里面，就是他们在走着这个独木桥的时候，上面有一个钉子啊。这几幕呢，都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重点是这一集让我很期待。 因为你一直都有强调说，就那 Kopitiam 里面的， 对，有 就那个 冰 块，但是是刀什么？ 不是那个玻璃瓶碎掉的。 哎呀，哇！我一想到这个画面，我就。 反正我以后是不会咬冰了啦 ，OK， 但是就还是很期待这部电影 ，OK。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啊，在下个礼拜就有这个首映啦。如果你想看到这个电影的话呢，就可以现在上到贵炫打电话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卷喽。 详情条规浏览贵炫的 NY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将会在5月15号惊悚上映啦， 一起去看吧，守着贵炫 比较真。 喂，我问你，如果你有一个可以拯救世界的任务，你会？会选我当你的搭档吗？ 哈，可以不要吗？说不定完成任务前会先被你逼疯。 那你现在就赶快训练一下心脏吧，因为地表最强特务伊登汉又来了，而且这一次是最后一战。 电影讲述伊登汉和 IMF 团队被中央情报局里的人背叛， Mission Impossible 系列终极章，他能够和 IMF 小队一起对抗人工智能吗？ What exactly is your plan? 由 Tom Cruise 主演，从深海潜艇到天际高空，一边逃命一边拯救世界，谁不想看？现在马上上到勾选的 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电影首映礼邀请卷。 I need you to trust me one last time。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MY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5月17日任务启动。 勾选 ，We are on track。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5、6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DAR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炫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Yeah yeah， 今天10点钟呢有点不一样啊，虽然说还是会听到新歌，但是呢， yep. 今天有3位朋友呢在我们勾选 Studio 陪着我们一起。Oh. 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春联欢盛会舞台剧破镜的3位 ，OK， 分别是主席、副主席，还有成员也是副主席，是不是？啊，技术组组员 ，OK， 来，我们先让主席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第31届新春联欢盛会之筹委会主席，姓吴名伟杰，你们可以叫我 YK。 Yes， YK， 欢迎 YK。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第31届新春联欢盛会之内务副主席，姓杨名子云，你们可以叫我 Jovin。 Yeah， Jovin， 欢迎 Jovin。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第31届新春联欢盛会之技术组主任，姓吴名婉瑜，你们可以叫我 YY。 YY。OK， 欢迎欢迎。那首先呢，是讲到这一次呢，我们有这个舞台剧啦，叫《破镜》的。OK， 那这一次呢，就是剧名也叫《点赞青春》嘛，是不是？那就好奇讲说，就是其实你们灵感来自哪里？我听说你们是第31届， 31届 ，OK OK， 是我听错了 ，OK， 31届，哇，这样你们之前学长是怎么就是教你们怎样去怎么说传承这个活动这样子， 或者是筹办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之前几届呢是有很多的活动，其实舞台剧是我们这一届重新再做回来的一个活动， 明白？ 那么去年的话我们是做千人晚宴，然后那么前年的话我们是做舞风大会，是关于舞狮的， 哇、，OK， 所以今年我们就是。重新做回这个舞台剧 OK 所以它都是关于我们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的这样子，对不对？ 是 OK，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舞台剧，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剧名叫点赞青春呢？ OK， 因为OK， 首先这个点赞青春呢为什么会叫点赞青春，是因为现在这个灵感来自于我们大学生，我们自己 OK， 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学是我们最青春的时刻， 对， 那么同时也是我们最迷茫的时刻， 嗯， 所以这个舞台剧呢主要的故事围绕是在成长、梦想、亲情、友情以及爱情。 OK， 那么它会鼓励我们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未知、迷茫的生活还有挑战，不忘初心， 找回最初的自己 啊、哦，最初的自己。 可是这个主题是当时候大家都是提议出来，然后大家 agree 的，对吧？ 对对，都是大家同意的。 所以你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当主席？ 为什么我会当主席？第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当了这个主席，我有责任，我一定要把我的活动做到最好。 可是你本身就喜欢舞台剧了。 对， 或者喜欢中华传统文化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 哦、OK， 这样这一次这个舞台剧，它里面的内容，它大概是怎样的故事走向啊？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没有问题。它的故事走向是女主，她是来自另外一个城市，她来到了吉隆坡。 OK、嗯。 那么她在这过程中，她看到了很多。就是那些所谓的网红啊，他们就被那些所谓的流量冲昏那个头脑 ，OK 啊，然后他就慢慢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啊， okay. 他就开始走偏的道路，在网红、oh. 在这个网红之路 偏 as in 怎样，就是 content 方面吗？还是 他偏向于就是擦边。 OK， 好， 哦、 了解。 OK， 这样我们知道了。 啊、yeah, ，我们点到这里为止 啊。OK， 那我们关于这个舞台剧大概了解了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他们的活动主题背后是不是有一些 no hidden meaning 这样子啊？ Yeah. 等一下再回来聊吧。马上来听歌，有来自思南的《冬眠》，是不是选 Beyond 圈？酷炫 Rising Hour 在这个小时呢非常特别啊，我们依然有呢来自 UKM 的三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呢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春啊这个联欢盛会舞台剧的一些这个详情这样子的。OK，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Yeah. 好，大家好，我叫 YKid， 是本次活动的主席。 耶、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vi， 我是国大新春的内务副主席。 耶、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YY， 我是技术组主任。 是的，然后刚才其实他们就给我们 tease 了一下，到底这个故事的、嗯、开头是怎么样的？ 对， 就说到有一位女子什么来到 女网红、 啊、 来到 KL， 然后就走了一些比较偏的路线这样的概念。那你觉得这整个故事线的亮点是什么？在接下去的走向的话， 那么这个亮点呢，是在于。过后他发现了自己他发现了自己走上偏的道路 OK 哦，他发现自己太过差别了， 然后慢慢找到自己真正最想要活出的样子 哦， 所以那个差别不是他想要的样子， 是当时候他是为了流量啊、哦、被这些东西迷惑的双眼被带偏了一点， 一时迷茫， 对， 所以是有人提醒他吗？还是怎样？ 就身边会有一群人，他的家人朋友们啊， 哦，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我再问下去就要剧透了， 对，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 OK， 反正就是各位要去到这个现场自己去看一下这个舞台剧这样子啦。 OK， 那我们这次活动呢主题叫破镜嘛，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顺便分享一下，讲说这个主题背后有什么意义，就是为什么叫破镜？ 嗯 嗯，这个主题叫破镜嘛，它背后意义大概是，其实你可以把破镜想象成一个虚荣之镜。 OK， 好像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啊，常常看到一些网红分享他们的生活嘛，然后看起来都是很光鲜亮丽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背后都是精心去包装，他们设计出来吸引观众眼球的嘛。 嗯， 就好像我们剧里面的女主角，她就被这个虚荣的镜像所吸引了。 嗯， 然后渐渐的迷失自己呀、啊，失去自己最真实的样子，直到她经历了一些打击，然后这个镜子就好像碎掉了，她才突然醒悟，哎、哦，原来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样看你，而是你还认不认识那个真实的自己。 嗯， 所以说破镜啊，其实代表着一种成长。好像我们得先破碎才有机会重生 哦，哇，而且有一种感觉好像什么 mirror mirror in the wall 哎，没有，其实我昨天才刚刷到一个语录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破碎的、 嗯、 因为唯独你破碎的时候呢光才能照进来 哦， 对， 哎呦，好像哇，是这样吗？ 这个昨天刚好刷到哎、欸、我是一个文艺 girl， 我第一次觉得你很 deep 啊， 哇， 看不透你啊OK OK OK， 这样各位如果讲说近期有迷茫，或者讲说在生活上面有一些就是觉得说哎呦找不到方向的地方的话，或许这一部舞台剧呢它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或者讲说看到更清，讲说哎其实我需要的是什么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这部剧的话，你们会用哪个关键词呢？先从 YY 来吧，好不好？ 嗯，好， 哇，如果真的选三个的话有一点难、嗯、但是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觉得我会选迷失。 迷失， 对，因为主角是在城市追求自己的网红梦想、嗯、然后被虚荣蒙蔽了双眼， 明白， 就渐渐的迷失，失去了最初的自己，这样。 OK， 你曾经迷失过吗？ 没有吧， 一直都在迷失， 一直很坚定。 因为他很坚定，他要做，我就是要做这个舞台剧，我这一次就要做这个啊、就是联欢盛会这样子的。OK， 那主席呢？ OK， 那我的话呢，我会觉得是重生。 OK， 重生。OK， 因为呢，他这个女主她在最低谷的时候，她并没有放弃自己。嗯嗯。她是选择了重新出发。嗯。所以她就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到最后，他就真正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OK，、oh, 那你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吗？嗯、 有了。 哇，每个人都要 Q 样子。OK， 来。 自己想要的样子。嗯，我的话，我应该会选成长吧，因为女主呢，在这个剧里面，她是经历了友情破裂啊，然后感情上被欺骗，还有网络霸凌，哇，然后这些打击反而让她更茧强啊。 哦、嗯、，OK， 就是破茧成蝶这样子的感觉啦，啊、对不对 ？OK， 那希望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些惊喜， 有所感悟， 对，可以学到一些东西。OK， 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继续聊，马上来听 Mac 赖明全还有 Ashley 林静心的《追求我所爱》，Stay with me tonight， 不选 Beyond Chen。 我选 Rising Hour， 今天十点钟呢，我们依然有三位来自 UKM 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的活动啊，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 是本次活动的主席。 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vin， 我是本次活动的内务副主席。 欢迎 Jovin。 Hello， 大家好，我是 YY， 我是本次活动的技术组。 是的，说的是马来西亚啊、这个国立大学新春联欢盛会的舞台剧叫破镜啦、嗯、OK， 那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聊到讲说里面的剧情走向啦还有关键词之外呢，你们觉得点赞青春啦最能打动假设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 OK 是哪一个情节或者角色，如果你们看完了整个舞台剧之后。 我觉得是最让人共鸣的角色是女主角的三位好朋友、嗯、因为在这部戏里面女主角刚来到大学的时候是她的三位好朋友一直在陪伴着她鼓励着她支持着她的、嗯、他们是那种无条件支持你追梦的那种朋友，就一直在鼓励女主角陪伴着女主角这样子， 所以到后面是他们去提醒她想说哎，你有点就是脱节了， 对，所以就女主角走偏了的时候她是不会责怪她，还是默默的陪伴着她提醒着她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着女主角这样子、嗯、 我觉得我特别能有感同身受， 你也是有这样的朋友？ 没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游子嘛、嗯、所以你要知道在吉隆坡生活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朋友支撑着我们 的。我知道你的 housemate、嗯、 哎，肯定 每天在聊天， 我 housemate 无敌了嘛，就遇到什么挫折他们拉回我了、 啊、哎呦，所以就需要这样的朋友在生活里面。是的， OK， 如果你也是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当然可以带上我们去看这部舞台剧这样子的。 OK， 来， 我觉得好像当中有一个叫燕琪 燕琪 还有一个叫恩宇的朋友、 哦、他们 就是那种很直接，他们不会这样默默的看着你渐行渐远，慢慢越走越偏，他们是出来直接指正纠正你，希望你走回正途这样子。 哦、OK， 就是有 不会放任你去做错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做朋友不简单的地方在就是我要看到你的错误我要指正他。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敢啊，我们不敢，我们想说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朋友了。 就是、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讲这样子，很多情况是这样子，所以你能遇到会跟你讲的朋友其实很重要了、嗯、OK， 所以来主席想到了吗？ 好，我觉得其实这部剧里面我觉得这个角色最能打动我其实是他的父母。 嗯 OK， 因为其实父母就是我们一生中最关心我们的一个人嘛。嗯，那么在剧中里面其实当这个女主她已经开始走向这个不归路的时候， 哇，那么不归路很重啊， 有他最后有归，他最后有归， 有归， 那这就在这个过程中哦，他的父母真的是给予了他很大的这个 支持 ，就是当他孩子一开始时候做这个所谓的网红，那么他也是无条件支持，那么到过后甚至一些原因需要一些资金上的援助的时候，嗯， 那么当然他的父母也是无条件的把那个钱拿去支持他的女儿。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算是很大的，讲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那在家里就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说，父母支持了之后在外面就要靠朋友这样子了。 OK， 那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关于这次舞台剧呢还有什么亮点可以让大家去 support 一下，或者说要怎样去支持他们这样子的。 OK，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当预感变成死亡的预告，一切都无可挽回。 经典恐怖片 Final Destination 重磅回归。 电影讲述一名大学生 Stephanie 被一场重复出现的噩梦困扰不已，为了拯救家人免于即将到来的惨烈命运，她决定回家寻找唯一能打破这个死亡循环的人。 Grandma, what's happening to us? Years ago, I had a premonition that started it all.I saw what death was about to do. 想第一时间感受这场令人窒息的生死较量，现在上到勾选 Dynamite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电影由 Caitlin Sandra Juana 和 Teo Briones 等人主演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首映礼邀请券。 I saved a lot of lives that night. Everyone needs to get off the dance floor. Lives that were never meant to be saved.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my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将在5月15号惊悚上映，一起揭开命运死亡清单的全新篇章。 勾选 Be Your On Track。勾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啊，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西。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小乐哥的《执迷不悟》。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在现场有三位来自 UKM 的朋友跟我们摇得非常开心。勾选 Rising Hour，OK，来跟大家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 YK， 是本次活动的主席。 呜呼，我们欢迎 Y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vin， 也是本次活动的内务副主席。 OK，Hello， 大家好，我是 YY， 我是技术组的。 OK， 来，我们来问一下，就是其实我还蛮好奇，你们学会的全名叫什么？ 马来西亚 国立大学，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第31届新春联欢盛会。 哎，等一下，这个是活动嘛，对不对？你们是还有一个就是 society 这样子，是不是？ 啊，对，这是我们的 society。 哦，这个就是 society 名字， 直接的哦，就专门做这些舞台剧之类的。 OK， 对，就专门做每一年都有一个年度活动。 哇 ，OK， 那刚才其实我们听了你们的大概整个舞台剧的故事走向啊，一些亮点啊这些之类的。那你觉得如果今天观众去看这个舞台剧的话，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价值观，还是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情感共鸣？ 就你要传递什么信息给他们这样子吧。 对， 哇，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啊。我觉得我们最希望传达的其实就是两个字，真诚。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啊，会或多或少经历这种类似的挣扎，然后也会照着别人所期待样子去过生活嘛，会为了迎合潮流啊，追求认同啊，而忘了自己是谁这样子。但是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舞台剧之后，都能像我们女主角这样破镜而出，不需要当那个最完美的版本，而是学会勇敢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并且去学会接纳自己啊，爱自己啊，同时也珍惜那些始终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们。 因为我自己觉得，不管是在座的每一位，在听这节目的你呢，都会偶尔就是好像不小心，哎，我是不是走错那一步了？ 对。 但其实它都是你应该要走的路来的。 就是很多人会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过去，讲说，哎呀，我之前做过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好啊？但我觉得每个人都要知道，是你走过了这条路，才造就了现在的你这样子。 对，每一步都算数。 对啊，对啊，对啊。 哇，今天很文艺，我们怎么办？ 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来，还有什么吗？ 那我的话，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点赞清楚，能传达到最直接的价值观是初心。 OK。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被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信息啊，还是网络上的信息啊，是弄到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当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大学生现在遇到一个迷茫的点，就是出来后不知道做什么。 对 啊 ，OK， 对， 非常的明白。 对，所以就是我们的初心，那我们就要想，那么一开始我们来读书的初心又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了解到自己的初心过后，那么其实你做每件事情，你都会有一定的动力去做一个东西。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就是要去找你的 purpose 是什么这样子了哈，莫忘初衷这样子的。OK， 来 ，YY， 我觉得是勇敢。 勇敢。 对，因为女主角做，我觉得她一开始她走这条网红路的时候，就是很勇敢的选择，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网红，这样子。然后后面她失败了，经历一些事情，这样子，她又重新出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需要勇气的。 嗯，就面对挫折之后再重新开始的这个勇气是很重要的。OK，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你知道啦，就是还没有跟她讲说，哎呀，怎样看到这部舞台剧这样子的，跟她分享一下我们要怎样去买到票啊，去到哪里啊，什么时候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的舞台剧会在来临的5月17号星期六傍晚6点在 UKM Bangi 总校的 Deck 大大礼堂上演出。那么现场还会有 LED 舞狮的表演， 哇哦， 幸运抽奖，以及尤雅雅徐凯会跟我们一起唱歌。 哦，跟你们一起唱歌。 原来你们找尤雅雅， 为什么没有找 Crystal 温阳？哎，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开玩笑， 一定要 他的话也是可以哦。 哦，OK， 我们看到时候有没有小惊喜了？哈，OK， 所以还有10天的时间，票要怎样买嘞？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也有4人团购的优惠价。 OK， 那么。想要有兴趣购买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官方 IG 账号 BABUKM 了解更多购票详情。 没问题 ，OK， 等下我们再继续回来啊、最后的再分享一次，可能现在有些朋友听到不清楚 ，OK， 我们等下再分享一下，也可以在哪里找到你们这样子的 ，OK， 是 这个选 Beyond Trend。 选 Rising Hour 来到了10点钟的尾声呢，我们依然有3位 UKM 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活动啊 ，OK，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 Wiggy， 是本次活动破镜的主席。 耶、yeah, ，我们欢迎 Wiggy。 耶、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vin， 是本次活动的 Neo 副主席。 Oh. Hello， 大家好，我是 YY， 我是这次活动的技术组成员。 OK， 看到他们的我都觉得说我年轻了一点这样子。 肯定， 离我很远、啊。 我们参与大学生的、 啊，我也是大学生来的、啊。 真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舞台剧也是很青春的，叫做《点赞青春》。 对。 然后刚才也了解到。基本的那个故事线走向让我觉得有 trigger 到我想要去看呢、欸。 哎呦， 因为他的这个案例有可能不是一般你会接触到的。 嗯， 我觉得反而他就是用比较夸大的形式呢去呈现出来， 或者是讲说我用一定的一个故事线去带出，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遇到类似的状况，可能每个人这个情景不同，或者讲说我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但是就是你知道啦，我们经历的可能都是类似的这样子。Yeah, okay? 可是如果以你们是筹委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错过这个破镜的舞台剧？ 给他们一个理由讲说一定要去看的、yeah. 啊？为什么一定要去看这部舞台剧？来，不要沉默，不要沉默，来。 因为这个舞台剧是青春剧嘛、然后我觉得这部剧也是可以让人家引起共鸣，点在于当你迷茫的时候，然后你要找回最终的初心的时候，我觉得是必要看的一部剧了。 他可以在看了这整个舞台剧当中找到一点能量， 是 吧？ 明白，明白。重点是。你看这部舞台剧之后呢，你就会年轻，知道了， 最青春。 对啊，青春啊，你看点赞青春嘛，对不对？这样你就会变年轻一点喽。 而且是他的整个那个舞台剧的地点是在你们的学校对吧？ 对，是在我们的 学校。你看回到校园，让你更加青春。 我真的很想回去学校，你知道吗？ 我真的也好爱， 我就很久没有回去大学啊。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说你去那边可以吸收一些那边的日月精华， 还有他们的热血沸腾的精神。 对啊，对啊，那个垮拉真的多一点。OK，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详情，好不好？ 那么我们的活动会在来临的5月17号星期六傍晚6点在 UKM Bangi 总校的 Deck 大大礼堂上进行演出。那么我们也有单人票跟4人团购票，那么单人票是28一张， 嗯， 那么团购呢就是4人100块，也就是出大概一个人25， 便宜3块。 对， 嗯， 那么当然， 越多人越划算， 可以叫上你的家人朋友们一起来看我们的舞台剧表演， 是的， 没错的。那我们讲到这个剧里面，这个女主角也是有3位好朋友嘛，对不对？ 对， 这样你就可以带着你的3位好朋友去看他们3位好朋友是怎样相处的， 对，可以学习学习，对吗？ 对啊，对啊，点赞青春嘛， 对哟，还是你要点亮你的朋友，点醒你的朋友， 点醒哦，叫他帮我给钱就点醒。哇好了，那再次感谢3位今天在这里分享这么棒的一个活动给我们。那希望希望舞台剧想要支持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朋友呢，都可以去支持一下他们。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的 social media 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这样子？ 我们的 IG 账号是 PAP_UKM， PAP_UKM 可以去找起来，然后买票了，赶紧去买，还有10天的时间，在5月17号就会正式举行了。 对，也祝你们的活动顺顺利利， 你们可以的，点赞青春。 给你们点赞、啊，谢谢 谢谢。 Okay, 我们最后一起跟大家说啊、，GoShen 守着 GoShen Be Your Own Trend， 可以吗 ？OK，3、2、1， 守着 GoShen Be Your Own Trend。 OK。